本土派梁天琦被判监六年，民选议员游慧晶、梁仲恒被控立法会内非法集结，判囚四星期。商学三子罗冠聪、黄之锋、周永康被控参与非法集结，判监六至八个月。泛民主派梁国雄、刘小丽、姚松炎等等，亦因为宣誓不符合释法后的法律规定，被褫夺立法会议员资格。嗱，你睇政治立场非建制派嘅人物，咁啱喺唔同嘅法例之下被 DQ 或者被判监，当中只系纯粹巧合，并无政治打压，亦唔会影响香港市民对法治系中立嘅信心嘅。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。 嗱，我记得咧，阿 Donald Trump 咧啱啱当选嘅时候咧，中外嘅传媒，好多中環精英等等啊，都話喂呢條有癲佬嚟，搞亂世界乜乜乜喎。嗱，依家事實證明 ，Donald Trump 究竟係咪真係搞亂咗個世界咧？嗱，其實咧佢同呢個金仔呢個會面咧，可能喺呢個歷史上啊，尤其是韓國歷史上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事件。喂，一個癲佬你點做到啊？所以有時咧，我哋睇新聞又好，或者睇一個人都好。睇一停，停一停，等我谂先啦。我系强国新闻啫，八期。 哇，就快又到七一啦！记得回归嘅时候，心谂，唉，回归都冇乜嘢啊。我哋仲有咁好嘅经济，完善嘅公务员制度啊，仲有完美嘅法治。嗱，到咗2003年沙士嗰阵，经济萧条，嗰时又谂啊，唉，都冇乜嘢啫。我哋仲有好嘅公务员制度，好快经济就可以恢复噶啦。到呢几年啦，到最近嘅地铁事件，嗱，见到啲官啊、公务员啊，同埋地铁啊，点样日日爆丑闻，点样日日射博射镬，唉，已经对公务员死心啦。再到啊，寻日梁天琦啊，定罪六年，我剩低唯一相信嘅法治都冇 Q 埋。唉，我相信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搵 MJ 諮詢一下咯。我係强国新闻者阿 Win。 好，欢迎返嚟呢一次嘅强国新闻者。哎呀好开心啊，我哋齐人啊。 齐人。 冇人被旅行啊。 被 DQ 啊。被坐监啊。 即係背后一个原因嘅。即係点解咁齐人喺香港呢，因为就係世界杯。 即係特赦 。即係要即係你要返嚟睇波嚟啫。 世界杯最紧要齐齐整整。平平安安， 世界杯真系好重要啊！世界杯， 大家点样睇咧？ 睇咩世界杯？ 梁天琦， 系啊系啊，香港人真系咁样噶。梁天琦被 DQ 啊，咁听日开咩波啊？ 系啊，俄罗斯赢几多球？ 佢仲要系啊，咁其实。咩叫越位呢？即係佢係問完嗰場啊，聽日咩波睇？咁但係其實有咩越位呢？啊，點解今次冇皇家馬德里粉嘅？ 咁而家真係好咩嘅？即係好多嘢發生呢喺香港啊，唔係話大家唔去關注啊，或者覺得嗰件小小事，而係嗰種無力感啊！即係好多人，包括我哋自己在內啦，即係都覺得唉，咁又可以點啊？唉，咁 都做唔到。 係啊，咁唯有就即係少少逃避啦，咁樣嚇，將個嗰啲咩殼咧，將个头埋落个地下度，就觉得冇一件事嗰种咧，其实有少少系鸵鸟， 系咯， 唔系好，唔系好， 好啦 ，get 到啦 ，get 到啦。 唔系，即系大家咁压力大啦，就都想揾啲嘢去。 我都想睇后边只好，我已知捐咗头 都系好长噶嘛条颈，可唔敢做咩？ 嗱，不如咁啦，嗱，讲翻其实呢几排咧，即系所谓呢排啦，即系其实都唔系好长时间，呢两三个礼拜嘅日日接触到嘅新闻咧，都几人心，几令人心寒。 呢两三年啦， 呢两三年嗱，之前嗰啲都姑且啊，唉，都算啦，即系都觉得系唉，共党以下咁点都算啦，或者系即系无力感啦，就等于啱先所讲。但系而家直情系愤恨啊！你明唔明啊？譬如先唔讲梁天琦呢六年呢个判监啊，即系你睇到地铁嗰啲挤牙膏形式嘅每日爆一单，沙中线又好，以至到呢个高铁嘅漏水啊，或者系啲路轨有问题啊，即系无日无知嘅，每日挤牙膏咁样挤出嚟。 我有阴谋论，我啲嗰啲叫咩啊？嗰啲转移视线咧，即系一个危机喺度咧。即系另外之前咧，如果冇高地铁嗰个事件咧，第一件事系一地两检啊嘛，一地两检咧就反拉布政策，有啲新嘅嘢招数出咗嚟，就唔俾佢哋拉布嘛，限定个时间啊嘛。咁嗰件事咧，其实咧嗰啲议员佢即系都唔系话呢件事系即系能够接受噶。咁但系咧最大问题就系而家市民系冇反应啊，即系嗰个 个立法会嘅主席梁君彦系咪？ 系 啦，咁佢制定咗咁样嘅反拉布政策出嚟，咁啲议员系责任嘅，但系冇计啊，咁你票又唔够人多，咁市民又冇反应。 同埋我想讲翻句公道说话， 系 你嗰个高铁偷工减料啊嘛，佢已经成立咗委员会噶啦， 唔使查噶啦， 佢成立咗委员会就 OK 噶啦，冇事噶啦。你唔哋次次都系咁噶啦，你成立委员会，我唔 OK。 有人讲过一个成立委员会嘅目的咧，就系叫你啲扑街唔好再查啦。我哋委员会会查噶啦，但一查可能查咗几年，到呢个可能高铁啊或者啲地铁站里边真系出现死人冧楼咧，佢哋先算咯。 即系阿 Vin 你呢个理论。即系咧，成立委员会咧，即系等于枪械合法化。 系 点解咁讲咧？ 系 枪械合法化咧，佢嗰阵时个 concept 咧，就系想将嗰啲卖淫嗰啲啊，即系集中晒一个区度，就困住喺个区度，咁其他人就唔好做啦。系啦，咁你呢个调查委员会咧一样嘅啫， 将所有问题摆晒喺我呢度， 我呢个委员会度， 你其他你 唔好做啦，一样嘅啫，系啦。 咁好在嗰个人冇正式性实行到。 即系我会觉得好可悲嘅就系一个连嗰个应该系沙中线系嘛，嗰个钢筋啊都可以。被人咁样剪断咗，仲要话冇人需要负责过，唔知边个噶，冇开会，冇监督，冇检讨，冇检控。 而家查紧啦， 迟啲应我估啫 吓。 就会推一个咧师傅出嚟，系啊，即系佢嗰阵时，你港珠澳都系噶。我嗰阵时港珠澳判埋坐监添啦，我一路睇新闻一路啊，哇，真系惨，打工打到咁，摆到明呢啲事情，你唔系上边有人落 order， 你边度够胆做啊？ 或者学糖糖啊、梁振嗰啲推个老婆出嚟， 系啊，跟住推个老婆出嚟，即系而家啲人全部都唔担当啊，即系唔会话，诶，系我哋部门嘅就系唔会嘅，你唔，我谂好耐都冇见过一个政府高官或者一个部门出嚟即系鞠躬认错啊，系承诺自己承认自己嘅责任。 有鞠躬啊，对住阿习大大嗰时鞠躬。 天 跪喺度舐鞋底都得。 冇做错嘢已经系咁啦。不过你讲睇完香港之后咧，都要关注一下即系国内发生啊。而家国家大事，我哋梗系关注国家大事。咁啊，国家嗰度嘅法治发生啲咩事咧？咁样咁上个礼拜啦左右啦，咁就有一件事咧，就喺全国都几即系沸腾腾咁样去讨论嘅。咁就讲緊一个叫做范大爷啊，范冰冰啊， 咁濑嘅嘢喎，金锁啊， 金锁点解金锁？ 唔系佢因为冇睇《还珠格格》咩？《 还珠格格》佢做金锁㗎， 即系个角色叫做金锁。 我好细个嗰阵时， 系咩？ 系啊，《还珠格格》好耐。咁啊，讲紧佢咧，即系都即系非常知名嘅人物啦。诶，涉嫌逃税。 嗯， 喂，你哋认识嘅即系达官贵人啊比较多， 唔系阿边多啲 吓？有逃税 有 边睇咧？ 个达官贵人啊，或者边一个企业啊，除咗央企啊，或者国企啊，有边间正常嘅民营企业唔冇做过逃税啊？我唔相信。 嗱，其中一个逃税嘅手法咧，就小弟近排见识过啦。即系嗱，呢个咧，佢其实未必系个逃税，即系佢系供少啲社保，咁都某程度上系一个逃税嘅形式啦。 供少啲社保，即系强积金啦， 系啦， 系 啦，系啦， 系啦。 咁咧，小弟最近认识间公司，咁咧，例如。我当阿 Vin 系$10,000人工啦，咁当然唔止咁少啦。咁咧佢就同阿 Vin 倾，嗱我依家我开公司啦，阿 Vin 啊，嗱我喺你份约度 写$2,000， 我写$2,000人工， 咁啊社保就俾少啲， 另外嗰$8,000咧就我当报销，我当报销咁， 咁我要揾发票翻嚟充， 公司帮你揾。 哦， 阴阳约啊，呢个就系所谓嘅。而家范冰就濑呢样嘢。 但系嗱，针对翻白旗嗰个讲个 topic 啊，因为你而家出面以我所知，你充发票翻嚟咧，应该大概系要用5-7%。其实对公司嚟讲未必赚钱，未必可以悭到几多钱。你要充$8,000嘅发票翻嚟，嗱，一般所谓充发票系咩咧？而家国内嗰个税制都好严格， 系 即系譬如我喺间公司，我无端端开咗$10,000出嚟俾 MJ， 咁一定会要你 MJ 间公司开一个正式。发票俾我，或者我要俾$10,000 MJ， 因为 MJ 系我员工，佢要出差，佢要住酒店，佢要食饭。OK， 咁你 MJ 你要攞翻属于$10,000嘅餐饮啊、住宿啊。但系而家你如果真系出去买，你一般都要5%。 咁人哋大批量买嘛，点同你一啲零售价啫？你又系 好多方法嘅，佢有啲方法即系总之当系个公司嘅支出，就冚过咗个员工嗰条数。即系我本嚟明明一间公司系每个月有$10,000营业额，咁我本嚟人工啊去咗$5,000嘅，咁我人工少咗嘛，去得$1,000啊嘛，咁喺其他地方就使咗$4,000佢咯。咁未必要喺大陆嘅法制嗰度噶嘛？ 都要，因为而家真系好严格，你一定要你无端端开咗呢$4,000，而冇一 啲相關嘅發票翻嚟咧，咁依間公司三日內稅局會嚟嘅。 咁當然有其他嘅方法， 要諗大陸人咁靈活。 係啦，咁而家嘅范冰冰奶嘅咧就類似係咁樣嘅，就陰陽約我一份咧就擺台面嘅，咁啊我1000万片酬，咁另外9000万咧就台底嘅咁樣嚇，陰陽約咁樣，咁啊奶嘢啦。咁咧我認識咧，即係因為我做移民界啦，咁好多嘅嗰啲老闆嘅朋友咧，即係其實。九成啊，即系佢哋嗰啲，尤其是要交到一啲移民嘅资料嘅时候咧、其实系真系你讲得好啱啊，好常见噶，即系个个都系，哇，我生意好大噶，每年就赚几多亿噶，咁样好啦，咁啊，跟住移民啦，要提供我，阿 Win 你话你生意做得咁大，咁麻烦你提供你过去一年，唔好话几亿啦，你1亿嘅营业额嗰啲都有啩，咁样睇，咁睇乜嘢咧？睇你个数簿嗰啲唔稳阵噶，你可以自己做噶嘛，诶，睇报税记录，哇，十个老板九个都企晒喺度，咁佢都系咁多， 个报税记录一定系。如果你话报清10亿，咁可能得几千万咯，或者1亿， 可能更少，系啦，即系佢报税分咗系报到自己系蚀钱嘅，好交好少税嘅，咁跟住佢个个都大条道理，个个都即系光明正大咁，都唔怕喺微信上面讲嘅，即系唔系一个好要 秘密 咁样去惊人哋审查到嘅嘢。佢但做生意边个唔避下税啊？边个唔做啲税务配置嘅嘢噶咁样？ 依句系事实嚟嘅，因为我唔知两位对大陆个税制有几了解啊？譬如我1蚊买咗罐啤酒返嚟，大陆呢首先有一样嘢叫做增值税，但而家应该係17个点嘅，每一样嘢譬如我1蚊攞咗罐啤酒返嚟，我2蚊卖俾 MJ， 咁中间咪1蚊嘅利润，先唔好讲你依间公司赚钱定蚀钱先， 针对 你依1蚊你卖咗中间嘅差价1蚊，你就要俾毫七 啦，系啊。 咁跟住好啦，俾完呢毫七之后啦，跟住重重复复，我一年之后我卖咗1000罐啤酒，咁每一罐头先1蚊减毫七，即系8.3毫啦。一年卖咗1000罐啤酒，即系8.3毫乘1000，即系赚咗830蚊啦。针对呢830蚊，再要加12%以上嘅， 系啊， 递增息嘅。咁你换言之，哇，其实。嗰、那個税啊，仲未計頭先白琪所講嘅喎，社保啊、醫保啊， 嗰啲又避到喎。 咁所以有錢賺嘅公司，其實如果唔係話通過頭先 MJ 所講嘅手段，或者阿范爺啊、阿金鎖啊、冰冰嘅方法，你真係實際落袋冇幾多錢。 我頭先咧節目前咧，我聽阿 Win 講咗一個驚人嘅數字，就是、阿范冰冰佢逃咗幾多税係嘛？ 唔係逃幾多税，佢係啱啱我頭先睇唔記得邊個 channel 啦，就話佢有67亿人民币嘅资产已经成功转移咗去美国啦！ 哇，大镬！ 系啊，已经投靠咗啊！我哋阿金傻啊，已经投靠咗啦， 深深啊！ 系啦，咁我唔知啊，小燕子同埋阿紫薇有冇啦？系咪叫紫薇啊？ 紫薇啊，小燕子啊，应该有嘅。 啊，小燕子，小燕子啊 ，M J 可能唔知。 小燕子出晒 赵薇啊， 小燕子系赵薇， 边个 紫薇啊？ 系咪叫紫薇？ 紫薇即系 林心如， 林心如。 哦，哇！我真系唔识啊， 佢呢啲。几廿年前 太细个啊！嗰阵时，喂，我知道咧喺大陆咧逃税咧，其实咧理论上啊，个法刑事系几重嘅，即系唔知几多钱以下咧，就系5至7年嘅有期徒刑。 系 几多钱以上？而家范冰冰如果头先你讲个数字咧，就一定过嗰个数字噶啦。 我应该坐6世度啦。 真系唔知坐。如果分开每1000万嚟坐，每1亿嚟坐，真系大镬，有排坐啊！ 咁去到咁嘅 moment 咧，如果真系查咧，咁一定系走唔到嘅，因为如果咁多媒体包括好多资深行业里面嘅人都捅佢嘛，而家系好多人爆料啊嘛， 咁样爆发就冇计啦。 呢个要嗱调翻转啦，因为其实咧咪前我都同两位主持有倾过，大陆嘅法治系非常之完善嘅，大陆嘅一本法律咧系可以咁样讲系全世界写得最完善， 系啊， 精美 嘅。我敢讲你喺大陆生活嘅话，你冇乜办法唔犯法咯，精美到，即系每一样嘢，你如果要循规蹈矩，你真系个圣人嚟， 系。只不过嗱，我哋头先所讲咁多，即系我哋嘅听众唔好觉得我哋有肤浅或者系即系 唔系不过咁样你嘅啫，肤浅就 即系唔好觉得我哋系取笑嘅意味啊。 好认真。 因为大陆咧真系法治，即系成个法律系完善嘅。 系。 只不过唔完善系咩咧？就系佢冇人执行 嘅力度， 同埋嗱冇人遵守就还冇人遵守啊。但系佢嘅执行啊，因为大陆始终牵涉到咧就系两个字关 系。 即系譬如我同 MJ， 我系一个执法者。MJ 是一个犯法者，咁如果我同 MJ 是熟的话，我得啦 ，MJ 得，你是不啱嘅， 暴龙哥嗰啲啦， 法律嚟讲你是出问题嘅 ，OK 得， 没关系， 我们哥们 没事没事， 我们发小，咁啊 OK 啦，唔使。 使啦，得冇问题噶啦，得啦，即系好多会通过啲所谓嘅关系嚟解决咗嘅、 嗯。所以要明白大陆式嗰种法治啊，即系我呢个节都系想讲呢样嘢，即系好多嘅法例咁，但系譬如话打贪啊，譬如话呢啲逃税啊，唔可以令到国家嘅收入系少，因为国家都要靠啲税嚟令到我哋国家嘅经济系健全。讲出嚟系大条道理噶，一定系啱噶。咁但系一路都唔执行啊嘛。咁、嗯、好啦，咁点算咧？咁样咁啲人咧就要看风势啦。呢、這个就系咧将嗰啲法咧就变成一个人治啦。就系、是、喂，譬如咧，我用一个例子啦，《战狼二》， 《 战狼二》一个好正嘅例子嚟噶。喺之前大概半年前新年嗰阵时间咧， 神剧神戏 啦。国家嘅一个即系唔支持一套戏咧，简直系唔爱国。有个先生，有个老师，系唔知喺边个专栏嗰度。 视频唔系视频咩？我 视频系啦系啦系啦，即系就话喂，容许我唔中意呢套戏啊，咁样即刻俾人哋批斗啦。 我有 睇过，系啊，要离开嗰间学校啦，咁样。哇，今时今日嗱，今日濑嘢啦，今日咧即系今个上个礼拜啦，就话喂，《战狼二》咧就怀疑佢都系帮军方咧就洗钱啊、逃税啊呢样嘢，即刻就呢个神圣嘅地位咧，天使变成一个魔鬼，系啦。而家今日开始咧，你唔好话即系你支持睇呢套戏啊，你直头系企你对呢套戏嘅评价咧，又唔系负面嘅话咧，你都变得唔爱国啦。 仲有一套嘅，除咗《战狼二》就系《红海行动》。 红海行动都濑嘢， 都濑嘢，因为咧其实呢啲同军方有关嘅戏咧， 全部都为军方洗钱。 系啦，即系有个说法就系因为娱乐圈同军方个关系好密切，即系有关啊，范冰冰都系。 系 咁咧，所以就依家咧就我要打压埋你军方啦，同埋批埋你军方啦。咁所以头先讲啲红海二啊，唔系战狼二， 战狼二、红海行动、 行动呢啲咧，全部都一被人打压。 系啊， 系啦，咁依家咧就变咗又系呢啲咪叫咩龙门人般咯。 咁所以作为人民啦，作为平时一个普通嘅守法者咧，话好难搞啊！我究竟嗱，我喺半年前咧，我应该系支持呢一啲电影嘅，我先系爱国嘅阵营嚟噶嘛。即系譬如我系嗰啲五毛党啊啲咧，哇！我爱国，我要包场睇《红海行动》，包场睇《战狼二》，我日日写嗰啲微信嘅朋友圈啊、Facebook 啊啲咧，我就一定系要中意佢哋噶啦。哇！半年后今日我直头变咗第二个人啊！ 我突然间咧幻想到咧，即系会唔会好似《1984》本书咁讲咧？有可能再过若干时间啦，即系我哋伟大嘅国啊，可能会成立一个部门，专系清洗晒所有嘅历史。即系所谓历史系咩？譬如二月到五月份啊，出现呢个战狼嘅高峰期嘅时候咧，就不停咁好多嘅文章，好多报纸就 全国几多人收睇、啊、 就表扬呢件事噶嘛。啊，到六月突然间战狼出问题啦， 冇人睇过， 就将所有嘅新闻啊文章全部改过，冇从来冇出现过嘅。 系啊， 战狼呢套电影系从来冇出现过。 真理部系讲嘅， 系啊，真理部。 依家个问题就系讲紧话咧，嗱，即系我真系爱国都算啦。即系如果我假设我真系揾啖饭食，我就擦鞋仔嘅。即系我谂住 都好难噶。 喂，你明明我两三个月前唔系咁噶，你依家你又咩咁样嘅？你又完全变晒。 嗱，呢个就再大深一层面咧，就系大陆有一句俗语叫做站错队啊。 系， 即系譬如我本身吓，我假设唔好讲战狼一套戏啊，假设战狼一个领导， 系 咁啊，可能战狼有一个领导 MJ。有一个领导，咁一战狼呢个领导突然间高高在上啦，咁、 啊、 以为佢应该系得即系得宠啦、啊，当权啦、啊，咁我跟佢揾食啊， 个个 做仲得啊，突然间唔系喎 ，M J 一个屌鲤鱼反身， 啊、 突然间上咗去，跟住。本身系谂住跟战狼揾食嗰啲，全部都 突然间买 晒嘢啦， 系啊， 就系站错队咯。呢个大陆嘅食 咁，所以就已经即系我哋就借呢个例子嚟讲，其实呢一种法治基本上仲系咪做嗰种法治？法治就系你跟住嗰个法例，你就知道喂跟呢条乌索就啱噶啦。而家唔系，而家系总之跟个风气，而个风气咧系随住时间演变，随住人啊，可能系习大大或者一个政权嘅机构，佢去指出一个指示话喂呢一堆嘢有问题，就突然间变得有。问题 嗱，依个有少少咧， 呢个咧， 我之前咧同一个老板倾过嘅，就系话点解就系当其时占中嘅时候，佢就成日觉得话香港人点点点啊，咩大陆而家咁强横，跟住我就问佢一句，点解你大陆咁强势，你就老婆仔都要移民咧？因为大陆唔安全。跟住我就当然我冇抽证佢啦，大陆点解你觉得唔安全？因为一夜之间你可以由好有钱， 富可敌国， 突然间你可以变到一无所有，即系最。 好多历史嘅例子亦都讲过俾我听㗎啦，讲过俾我哋听㗎啦。譬如清朝最有钱嗰个叫 胡雪岩。 胡雪岩。哇，犀利。都跟住一个一佢初头嘅发展啦，都系跟住一个当时所谓叫做好有权嘅官嘛。当佢呢个官突然间失势嘅时候，佢系可以一夜之间乜都冇。 呢啲咪中国政治咯。即系其实呢，即系我再拉远啲咁多嚟讲，就系点解文革嗰阵时死咁多人呢、就系呢就是官方的立场、一时呢但我假设因为他那时文革都分两边的嘛、即是两边都是说自己忠于党的、我当一边叫阿 Vin 一边叫 MJ 先、一时呢就发篇文章出来说、阿 Vin 是光明正确的，跟着过了三日呢跟着不是其实阿 Vin 是一个毒草来的、MJ 就是剪取毒草的一个英雄、 跟着阿 Vin 搵食啊或者公众得那批人就全部被抽情了， 那些就跟着是啦，跟着我见风势图嘛，我咪个个我见住阿 J M J 咯，跟住我原来过咗四日，阿 Vin 又上翻嚟， 系啊， 咁跟住嗰边坐 咗死啦， 嗰边坐晒监啦， 系啊， 坐晒监啦，系好多好多事情咧。我嗰阵时睇文革嘅书籍或者文革研究啊， 系 文革点解咁多人死， 系 点解咁多人俾人批斗， 系 点解咁多人坐监咧， 系 就系因为即系咁样咯。喂，我唔识睇啊，大佬，就算我当一个我系平民，即系我冇骨气嘅，我当系冇骨气嘅。喂，你咁样转化， 即系买大细嘅啫，摘公字。 买大细啊，买大细，我买咗大，我都知道，诶、开咗四五六十五点系大，我收钱啊。 系啊， 但而家话俾你听，过咗三铺之后， 诶、唔系，一百点先系大， 唔系嗰铺原来系十六点先系大， 系啊， 十五点都系细， 啊，个规矩都系， 或者两点都系大， 系啊， 一点都系细， 系啊。咁所以啊，即系由呢一个团体去讲法治咩？依法治国系嘛？依法治国唔系法治啊。 本身唔遵守法律嘅人去定一个法治，而呢个唔遵守法律嘅人或者一个团体，我哋系冇任何嘅约束力 制找佢， 系啦， 系啊。咁所以究竟我哋而家即系咪需要认同呢一个咁样嘅法治机构？又我哋想唔想香港成为咁样嘅法治之都？大家真系好值得去探讨下啦。不过呢一节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有时间再同大家讨论呢个问题啊。下次再见。